达哥的莫舍利，幸福哥的莫胜利，要能爱着不再怪不干这里冷冷的爱，发达和有感受的雷天令大和白菜，数到我尿口上着